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64集。被单隐生撩得不行的杜艳里俯下身，深情吻住了单隐生。 我居然这个影帝根本不是隔壁那个人，隔壁那个是今年新进的流量小生，黑我和影帝有关系的肯定是隔壁那个，那个想要潜规则却没有被我潜规则成功的家伙。 你知道的很清楚吗？原来这两个人你都见过，你们认识？ 怎么算认识？就是见过一两次，和我们的关系不一样。 那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你招蜂引蝶的能力还真是非同小可呀。不过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让人不想从你身上起来。 单隐生结结巴巴地想说他们是恋爱关系，却突然想起杜艳里之前几次强调且两人反复签订的合同，就改口说道， 当然是合同关系啊。 单隐生这样的答复让杜艳里有点意外，他拉开了点距离看了单隐生一眼，就知道这话是单隐生认真说出来的，于是他的坏心眼也不甘示弱地想要作妖了。 嗯，是合同关系。 单隐生狠狠地咬了杜艳里一口，又开始了缠绵不休的桥段。在室内色彩还昏暗的时候，杜艳里就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他已经尽量放轻动作，但还是让睡在身旁的人不安地动了动身体。杜艳里就在床旁边停留了一会儿，等单隐生熟睡了再悄悄下床。他走到窗边，轻轻地拉开了窗帘，晨光乍亮，如水迸平，灰蓝色的光芒照亮了房间的一角。杜艳里沐浴在这明亮的光芒之中，听着风声与鸟声，享受着全身心的放松与舒适。他突然摩挲了一下自己按着窗框的手指，一个晚上过去了，但他的指腹似乎还残留着单隐生皮肤的触感，细腻温润。那细腻使人安心，那温润叫人销魂。 所以我的东西被人觊觎的感觉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厌烦。查到是谁把单隐生的行程消息透露给这些明星了吗？ Musics 的董事会成员名字？不，不用告诉我，做一个局让他离开 Musics。 说到这里，杜艳里的背后突然传来床上人翻身的响动，他赶紧和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两句就断线了，然后转过身来看向床的那边。原来单隐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，正靠在床头怔怔地看着自己。 什么时候醒的？时间还早，你要不要再睡一会儿？ 其实单隐生还没彻底清醒过来，他只是睡着睡着忽然感觉到了什么才睁开了眼，然后却看见杜艳里站在窗边了。灰蓝的光线半明半昧，站在窗边的人脸藏光中，身藏影中，仿佛和光影融为了一体。他悠闲地站在那里，就像是单隐生为盛宴做的广告中最后结尾的那一幕。不知为什么，杜艳里有点担忧，他怕杜艳里真的变成广告里的剪影，无处追寻，无法挽留。单隐生对着杜艳里张开了双手，示意让杜艳里过去他那边，杜艳里就随他的意走到他的身旁，弯腰抱住了他，再给他一个早安吻。当这个吻下来的时候，单隐生忽然又安心了。 盛宴广告里的剪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但杜艳里是属于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这也是我推出盛宴的根本原因。炫耀这种事啊，还有谁会嫌多呢？ 单隐生回了杜艳里一个早安吻， 然后又美滋滋地继续睡觉去了。等他一觉醒来，已经日上三竿。他呆呆地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肚子已经饿得咕噜作响，他都觉得自己饿得可以吃下一头牛了。于是他赶紧打通了前台的电话。 单先生，早上好。杜先生在离开之前为您点了一份餐点，请问是否需要送上来给您？ 送上来吧。 单隐生对杜彦礼这个举动其实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杜彦礼就是这样的人，体贴又周到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极致。单隐生也非常享受杜彦礼对自己的这份贴心和细心，只是一想到昨晚的事情，他还是气得牙痒痒。 半夜推送过来的那条新闻竟然说我和盛宴代言人有不轨关系，靠！ 单隐生拿起手机，按照新闻里的关键词上网搜了一下，看到搜出来那些信息时，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气。 简直有病，你自己跑来找我潜规则，想他代言没成功就放纵粉丝去掐那个拿到代言的，这也就算了，还非要再污蔑我一把，说我和他有不轨的关系。Muses 代言人的事你知道了吧？我看挑事的家伙是不想上荧幕了，你看着办吧。 虽然已经决定让罪魁祸首付出代价，但单隐生还是不爽，他决定要做点能让自己高兴的事情。 至于什么事情能让我高兴，也许做点让自己男性自尊有处安放的事情。 单隐生看着手机，想着杜彦礼，然后回味昨晚的一切，一个无与伦比的绝妙主意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 我和杜彦礼签订的合同是杜彦礼包养我的合同没错，所以只要把合同上的甲乙方对调一下，杜彦礼包养我的合同就会变成我包养他的合同了，我那无处安放的男性自尊不就轻而易举地回来了吗？ 想清楚了这一切，单隐生的目光也炯炯有神，他立即滑动手机，调出之前的合同电子版本，事不宜迟地打开编辑模式，一边将两人的名字对调，一边坏笑着给杜彦礼打通了电话。 什么事？怎么了？ 你怎么不说话了？ 我就静静地听你什么时候笑完。 我笑完了。 单隐生这个时候已经把合同里的甲乙方都改了，合同就变成了单隐生可以对杜彦礼做无数条的事情，他也可以在床上对杜彦礼做这样那样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单隐生整个人都快荡漾起来。 哈哈，太爽了，我会好好疼爱你的，燕燕。 他把手机高高举起，整份合同就在他的手指滑动下飞快地翻页，他越看这份合同越满意，他决定等会儿就把这个改过的合同打印出来，再结合之前的合同整合在一块儿，他就拥有了杜彦礼的垄断权和独占权。单隐生很想把自己得意的心情分享给杜彦礼，但他又不敢透露真实情况，他还是怕会被杜彦礼按在床上收拾一顿。他想来想去，最后还是决定隔着电话向杜彦礼撒个娇好了。 撒娇怎么了？杜彦礼还能不让我撒娇吗？ 杜彦礼，你愿意和我转交工作电话讲解方吗？ 单隐生故意把关键内容又轻又快又含混地带过去，搞得杜彦礼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，害得杜彦礼一边换了边耳朵夹着手机听，一边继续看桌子上的文件，还时不时用钢笔标注需要注意的地方。 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 单隐生就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，但中间那段还是含糊过去了。杜彦礼这下总算明白了，中间被含糊过去的话，不是自己听不清，而是单隐生不敢说出口。 不知道这家伙又想搞什么。愿意。 真的愿意？你听清楚我的要求了吗？ 我说了我愿意，虽然我没听清你在说什么，但你提出的要求我为什么不同意？ 然后杜艳里就听见话筒里传来了重重的啵的一声，那响亮的声音就像是单隐生心花怒放的模样。杜艳里也会心一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